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晚上11:00，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你没有听到。 当明日纵身在耳边轻轻敲下，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我是吴兆涛，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整夜。 夜歌，我是吴兆涛。 有夜歌不寂寞，夜歌吴兆涛主持。 听夜歌不寂寞，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我是吴兆涛。你不会踏实地用心经营感情，不停地索取，即兴随性地为所欲为。如果自己不改变，好的人也留不住。这是前两天一位朋友的留言，我觉得他说的对，只是他不明白，这一切不是索取和自私的结果，而是时间和爱的后遗症。那天我说，我们都是感情的怪胎，只因是爱把我们生下来。可这种事情，其实一句话说得明白。就像我一直坐在这里，也来来去去，可我听到的感受到的还是这样那样和感情有关的事情。我不能烦，更不能养成不负责任的习惯。我仔细地听着，想着，想着你的事，也想着我的事。好，先用这句月话酝酿一下情绪吧。它就叫一句话。我刚才说了，这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可我现在想用一句话非常清楚地回答我那位朋友对我生活方式的看法，那就是，为什么不是你呢？ 有一句话在夜的 未来永远都是一个问号，也是种天荒地老。有一句话再也都听不到，那些过往让他自己燃烧。我爱你太美好，时间会知道怎样去熬成动人。一句话只是 随风而逝，长得此生不渝，轻得听不见，重得怦然心跳。 我是一个特灰暗的女孩，很害怕孤独，害怕黑夜。遇到了他之后，我不再孤独，不再感到害怕。也想一直跟他在一起，希望他不要再怀疑，也希望他会懂我。 你说你特灰暗，我觉得不像，我觉得你挺阳光的，至少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是这样。其实灰暗不好吗？我的沙发就是灰色的，墙上的画儿也是灰白和咖啡色的，我觉得那儿挺时尚，而且显得很干净。我送你的月画是一束雌花，就是可以拿在手上然后不停地晃旋转的那种花火，我现在就为你点燃它。浪漫的灰暗，真挚的祝愿。 你要看着我，因为只剩此刻， 是黑夜，你是火花，彼此衬托， 好像看见一张幸福的脸在熠熠闪亮。如果是白天，那就是一朵美丽的向日葵。 这次旅行让我体会到了很多很多，总是期望着有一天自己可以背着一个大包，然后带着自己喜欢的歌去旅行。而当我真正的去踏上旅途的时候，我才会感受到那种浓浓的想念的感觉。而为了给这份想念画上一个可以说是圆满的句号吧，前些天当我去查成绩的时候是通过了，而且是很不错的成绩，所以呢就想把我这份快乐的心情带给所有小屋的家人。因为我听很多人说快乐的那种情绪是可以传染的，所以当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就希望可以把那种快乐情绪传给大家，希望大家天天都可以收获到一样的好心情。接下来我想给大家点播一首乐话，特别推荐周蕙的那首《向日葵》。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收获那份温暖的心情，同时也能够像向日葵一样，天天都是面带微笑着去生活着，天天都是给自己的生活一片阳光。 向日葵，可现在是午夜，在黑暗里，向日葵还能骄傲地昂起头。我试着把这首温柔的歌送给你，我想午夜里温柔是最有力量的，你觉得呢？ 不管阳光多么强烈，温暖始终留不了心扉。当爱变得摇摇欲坠，白昼竟然也会觉得漆黑。我们深深沐着伤，同样有被爱情抛弃的心碎，失去以为永远的以为，干枯所有知觉。但是若不曾誓言一整夜，怎了解无止境流过的泪水。人情真爱可贵，伤悲，所以就让我陪你轻轻写下带刺的风味。 首歌叫《向日葵》，是我送给一位女孩的春天礼物。让我们静静的来听这一段。 最近发生了好多事情，自己冷静了许多，好想就这样放手，但是还是不甘心。我和他是因为一个我遗失已久的电话号码认识的，之后我们聊起来觉得很有缘分，就这样的认识了。后来也会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吵起来了，后来我才发现他欺骗了我一些事情，但是后来我又原谅他了，因为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他的生活当中，也许他有他的理由吧。所以我想我会静静等待他，因为他今年年底就要退伍了，所以我希望在等待当中时间会能让他渐渐的淡去，这样不至于更想他。但是可怕的是那个号码他还给我了，还给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失落，因为这是我跟他唯一联络的方式。相信我会等到他，即使我们最终如不能在一起，也会感谢上苍让我遇到他。 静静的听完你的声音，我想到了这首《静静的》，可是你会不会把它听完，这竟然会是一个问题。因为谁会静静的让人去触碰自己的伤口呢？ 空气里躲着什么？有点浪漫的心动，我偷偷看你，你也偷偷看我。世界上多了什么？好像变得很不同，站在你身边，这一切都好宽阔。还等着你静静的爱我，只要有你陪我，静静的就足够。你也在等着我静静的温柔，就这样手牵手，静静的看着天空。什么？你只想要让我懂，原来我的梦也就是你的梦。哦，纸条上写了什么？我好想要听你说，让字字句句充满我们的笑容。我还在等着。承诺瞬间点亮的火花，是我们的拥有。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只要有你陪我，静静的就足够。 简单的梦。 静静的，静静的等待，等待是一种爱的方式，可我想彻底破坏这种方式，我想让这个世界上再没有那些苦苦等待的眼神和落寞的心情。可我的天真好像只能感动我自己，时间还是照流不息，等待也还在继续。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 一回回的

还是会寂寞，所以我不能让自己静静的，我改变着，在可以随心所欲的范围内驱赶着寂寞。当然寂寞总是很隐约的，但原谅可以很明显，明显到也要用等待这个动作来形容了。 我哥，我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他，他一直不肯原谅我，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做呢？我试着去弥补，可他却一直不肯原谅我，我现在很彷徨。 你好像在倔强地懦弱着，这种矛盾我心里也有。我告诉你，别期望顺理成章地找到答案，你一定会像这首歌一样，一遍一遍地在心里问，怎么了这是？ 你怎么了？至少我是伤的，希望就像排位中的味甜，快灭了。我是怎么了？就这样让你溜走，失去是记忆中的红线，快断了。矛盾该怎样蔓延，才能让时间无法察觉蔓延蔓延，凝结对你我该如何这样让你溜走，失去是记忆中的红线，快断了。矛盾该怎样蔓延，才能让时间无法察觉 悬在那里。天晴的时候，你清醒的时候，它显得特别的密，特明显，反而到了阴天，到了你为爱盲目的时候，它却看不见了。但你心里明白，那些星星，那些疑问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你还不如换一种心态和生活方式。 我是一名学外语的学生，现在在晚上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一个人安静下来想一些事情啊，或者是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放得慢一点。比如说在我们学校旁边就有一个环境特别好的书吧，我是那里的常客，然后在书吧里头静静地坐着喝一杯热牛奶，读一下我喜欢的书。

的优雅们何处。 我相信你会被一首歌感动，可我不相信你会因为一句月话爱上他或离开他。音乐是用来逃避的，正因为我明白这一点，所以音乐更多的时候是我的武器。我只会因为时间而缴械投降。 究竟爱有没有所谓界限？到底谁定下那么多边线？年轻正期待炽热的燃烧，至少这一次我绝不后悔，不气馁，我勇敢面对。够了，我不想再自我欺骗。的确，除了你谁我 羡慕在幸福门外排队等位的那些人，脸上和心里好像都流露出饥渴期待的神色，那是一种很美的神色。不像我们这些已经用完幸福的人，对面前所剩下的幸福没了胃口，甚至还有些反胃， 而且马上还要面临一笔不菲的代价。可这能怪谁呢？谁让我们点这么多？谁让我们享受幸福的时候那么贪婪，那么不顾一切？这只能怪我们。可是这不公平，这能怪我们吗？你知道我们在幸福的门外排了多久才被叫到号的吗？现在终于可以享用了，谁还顾得了这么多？可结果，从忐忑的预约幸福，到如今的信足福报，不知为什么，却有些后悔了。不是舍不得付出代价，也许是幸福的过程还是太短暂了。我甚至想去再排一次队，因为我突然有种感觉，我感觉为幸福排队的过程才是最幸福的。好，把关于幸福的这点粗陋的感想送给此刻在幸福门外排队等号的你吧。你先排着吧，我要走了，就不陪你等了。反正过几天我还要来这儿，你说到时你在幸福的门外好呢，还是已经进去了好呢？我不知道。我是吴哲头，我给你一整片的天空，然后换来对你说一声晚安，再见。 明天怎么过是我今天的责任，昨天的寂寞太多，时间不够用来蹉跎。不管过去什么结果，好和不好我都认同，尝试不计较太多，重要的是真的爱过和给你的自由。我有一整片天空，和我要我出去走，和外面有阳光花朵，还不想和去躲，迎面舒服的风，很不想还要错过，幸福那时候招手。依然是朋友，感激有过的感动，生活还是一样过，于是两个不同的人。不管过去什么结果，好和不好我都认同，暂时不计较太多，重要的是真的爱过和给你的自由。我有一整片笑容，像雨后的